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泽。 又到了我们这个周末的早上的时间哈，星期天的早上，看到大家伙都在说今天已经是到了农历的冬月16了，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的时间。今天最关键的是国安要对阵广州城的比赛。 是的， 看看这一场里边啊，国安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带来相关的内容。国安人员不整，伤病缠身，应该如何应对广州队呢？ 同时呢还有另一个话题啊，就是要让大家说说世界足坛著名的师承关系啊，哪些影响了一支球队一代人。 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晚上国安战广州城。赛前张稀哲也说大家恢复的不错。另外中超方面，季姚轩是梅开二度，青岛2-1战胜了金门虎，也终结了11连败。申花4-1轻取了重庆。 还是中超方面，榜首大战海港豁出奇兵应对山东，凶狠防守下需控制情绪。 NBL 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周琦17+13+5连续第二场砍下了两双的数据，大魔王独木难支，凤凰输给了国王。 羽毛球方面，樊晨组合进入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 网球，费德勒连续第19次获得了最受欢迎球员，纳达尔拿到了体育精神奖。 英超方面，马丁内利双响，萨卡埃斯罗破门，阿森纳4-1利兹联。 西甲方面，加维传射，尼克85分钟完成了绝杀，巴萨3-2险胜了埃尔切。我们今天也看到大家伙说国安应该多练练年轻球员啊，应该多跟年轻球员招呼招呼啊，上场亮亮相。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一起带来相关的内容。先进入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第8届北京市民欢乐冰雪季，在石京龙滑雪场启动了。来听一下记者于波川带来的报道。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很开心，尤其是有好多亲子的项目，然后增进了我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来自延庆区的吴女士和女儿一起体验了雪上游戏的快乐。12月18号，第8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在石京龙滑雪场启动，现场设置了趣味体验活动、滑雪工艺体验课、青少年优系列滑雪冠军赛等，共有约600名市民参加。吴女士的女儿卓瑞彤今年11岁，她在戏雪的过程中也对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 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做，就是为冬奥加油。然后呢，我希望，冬奥可以快点来。 本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从今年12月持续到明年4月，将免费发放20000张冰雪公益体验券。市民们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公众号参与线上冰雪知识答题的方式领取。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 本届冰雪球季最大的特点呢，是我们呢加大了对线上冰雪活动的投入，开发了一系列的线上冰雪体验活动。冬奥会的胜利召开，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全民的参与，是冰雪运动的社会基础，冰雪爱好者们的欢呼和呐喊。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冬奥方面。就在12月18号，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发布会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进行，我们的记者也带来了相关的报道。 12月18号，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发布会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举行。冬奥冰雪花丝如意采用燕京八绝之一的花丝镶嵌技艺制作而成，其造型创意源于中国传统吉祥事物如意，以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雪如意为参考。主创人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介绍说， 因为咱们有一个跳台是如意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让我们冬奥会呢更加如意。那么在这上的呢，我们这个把花丝玉石雕刻镶嵌宝石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件产品呢，充分呢体现了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一个呢，它也祝贺咱们奥运会圆满、吉祥、如意、成功。 花丝镶嵌又叫戏金工艺，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是花丝和镶嵌两种制作技艺的结合。2008年6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冬奥冰雪花丝如意既凸显了非遗技术的无穷魅力，又表现了中国如意文化的内涵。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李济说， 像花丝镶嵌呢，本身就是一种宫廷技艺啊，是这个一种最高的工艺的传统，那么在今天呢又得到了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冬奥这个推出这些纪念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冬奥冰雪花丝如意经北京冬奥组委授权发行，分为纪念版、典藏版和珍藏版。其中纪念版总长24厘米，材质为铜与和田玉璧玉，限量发行5000套；典藏版总长24厘米，材质为足银与和田玉白玉，足银重120克，限量发行2022套。珍藏版总长30厘米，材质为足银与和田玉白玉，足银重400克，限量发行999套。 好，我们也继续来看看昨天的八达岭滑雪场。在2021到2022雪季也正式开启了，这也是代表着长城人家过大年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了报道。 在长城人家八达岭滑雪聚集地的启动仪式上，八达岭滑雪场教练们进行了精彩的滑雪表演。八达岭镇五个民俗村还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岔道村威风锣鼓，石峡村跑驴，石佛寺村舞龙、礼炮，南园的歌舞表演等等。同时发布五村加雪场联动的长城人家过大年吃喝玩乐住旅游地图。长城人家一村一品农副产品在雪具大厅外进行推介展示，通过民俗文化、非遗过年与滑雪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引人入胜的文旅体验。八达岭滑雪场总经理姚玉介绍， 那我们希望在冬奥主赛区以滑雪为平台，那么与滑雪场为主战场，我们把每个村里面的民俗特色以及非遗文化表演还有各村的美食一起融合到雪场来，推出了滑雪过大年的系列活动。今天的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基本上会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在这里你可以买到礼炮村的苹果，可以品尝到石峡村的美食，还有延庆巧娘协会的一些剪纸啊、糖人啊这系列的民俗年俗活动。 借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以长城文化、长城人家为核心，串联滑雪、冰灯、庙会、温泉、民俗节庆活动等冰雪旅游资源，八达岭镇还将举办喜迎冬奥非遗过年活动。活动将于2022年1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4号。 八达岭滑雪场也将参与其中。姚玉表示， 我们跟整个八达岭镇长城景区联动，提出了滑雪过大年的口号，我们推出了滑雪过大年体验美食、住民宿、体验非遗文化的系列活动。那么在这一冬季，北京地区的游客们可以来到八达岭滑雪场，感受民俗文化加滑雪文化带给大家的乐趣，同时我们可以在冬奥主赛区跟大家一起滑雪过大年，感受滑雪体验和新年体验。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朝闻体坛，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超。那就在18号，也就是昨天啊，有多场比赛已经进行完毕了。 给大家报一下比分吧。在早场的一些比赛当中，比如说这个下午的3:30啊，大连人1-2不敌沧州雄狮，天津金门虎1-2不敌青岛队。在晚场的比赛呢，上海申花4-1大胜重庆两江，武汉队是1-1战平了河南嵩山。然后在今天的晚上6:00会有长春亚泰和广州队的较量，和上海海港以及山东泰山的这样的冠军战。还有在晚上的8:00有深圳队踢河北队，和广州城对阵我们的北京国安。 那在这一场啊对广州城的比赛里边，国安其实挺艰难的，因为人员不整，比利奇也停赛啊，主教练也不在场的话，其实对于国安来讲就显得有点困难了。 对， 那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一会儿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金门虎和青岛之间的这场第17轮的较量。上半场是季尧轩破门，下半场巴顿把比分扳平，随后呢，季尧轩再下一城，最终金门虎1-2输给了青岛。那之前青岛的中超11连败也是就此终结了。 另一场比赛，沧州雄狮2-1战胜大连人啊。昨天下午呢，大连人迎战沧州雄狮，开始后第4分钟，谢鹏飞破门，就帮助沧州雄狮取得梦幻开局。随后，谢鹏飞又低射完成了梅开二度，吴阿腾下半场通过点球扳回了一城，最终呢是2-1，沧州雄狮战胜大连人。 我们也再来继续听一听郭健带来的分析啊，这个青岛和天津之间。还感觉青岛赢得有点意外，那下一轮对大连人，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不容有失的。 保级组这个青岛赢了一场球，他们那个2-1赢了天津，其实这挺意外的。看来这个换帅确实是刺激这个球队发挥的一个常用的手段。这吴金贵应该刚走3天，然后青岛就开始赢球了。不过我觉得就是青岛赢这一场球，他们离保级其实还远。你下一场打大连人，大连人也是输了，他们是1-2输给了沧州。大连人的问题呢是现在球队没有核心。年轻球员多一点，经验很一般，尤其是我觉得后防线上这个大连人没有主心骨，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下一场青岛对大连人，大连人如果这个再输给青岛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要真的去考虑这个保级的问题了。 保级这事儿也是现在最紧要的一个问题。那另外昨天保级组的一场较量就是武汉对上河南嵩山龙门。上半场的比赛，黄子昌在近距离打门被扑出来了，洛佩斯进球也被吹。下半场的比赛，卡兰加在门前推射得手，他在补时打进了一个乌龙球，最终武汉和嵩山龙门是1-1战平。虽然武汉有点松懈但是除了申花之外，其实武汉和河南实力是最最最最接近的。 武汉是1-1打平了河南，武汉是第93分钟进球的，是蒿俊闵的一个角球打出来。其实武汉和河南这两支球队都是这种水平不是很高，但是特别有韧性的这种风格。武汉队是李金羽上任以后，球队一直打得不错，这几场都不错。另外呢，这个运气也不错，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因为这场比赛呢，其实河南一直是比较主动的，然后武汉是这边是被动的。 我觉得武汉有可能是调整了一下，前面这阶段两场太顺了，这场球员们这个心态可能有点放松。这保级组这两支球队其实风格实力最接近的两个球队，你像在这个赛区里边，上海申花肯定是最强的。你别看上海申花在保级组，但是这个球队他如果放在争冠组也有一定竞争实力。然后这个赛区你除了申花以外，那就是河南和武汉，就这俩队是最强的，他们不至于有保级的压力，所以打起来呢都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打。我觉得这对这两支球队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这边家里人都说已经没有成绩要求了，所以困不困难的也没有那么重要，正常踢完就行了。 是的，这样的比较宽容的预期应该也是能给将士们一个比较好的舆论环境吧。还有中超的消息啊，无锡于汉超破门，吴庆破纪录，申花4-1重庆送对手2连败啊。昨天呢，这是保级组的第17轮，上海申花迎战重庆两江竞技。上半场呢，彭新立破门，下半场于汉超门前包抄为申花再下一城。随后重庆老将吴庆进球，打破了中超最年长进球纪录。第74分钟和第76分钟，申花由吴曦和张璐再进两球锁定胜局，最终申花4-1战胜了重庆两江，送给对手2连败。 而今天晚上6点，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的第3轮，积分榜排名在第一位的山东泰山将和第二名的上海海港直接对话，这也是一场决定本赛季中超冠军归属的关键的一场比赛啊！泰山和海港直接碰上了，如果泰山取胜的话，就基本上锁定了奖杯，打平的话呢，也继续是拥有着足够的优势，海港想要重新的夺回争冠的主动权，就只有赢球一种姿势了。 对于海港来说，现在没有犯错的余地。 所以这两个阶段至今的16轮比赛里打进了37球的泰山，真的是现在攻击力最火爆的一支啊，也是球队最平稳的一支啊，仅仅的比40球的广州队差一丢丢。那总进球数排在第3的海港是有着全中超最好的防守，只被对手破了8次门，但是前16轮丢球也是最少的，同时也是唯一一支丢球数还处在个位数的球队。所以这一场比赛啊，山东的毛对上上海港的盾啊，看看哪一边会更有利一些。大家可能更多的会猜一场平局吧， 是 吧？ 这反正我们后面这几支球队啊，就任何联赛都是这样嘛。那个天零零地零零啊，国安赢球，前面球队都平，是吧？那希望他们可以各拿一分，然后国安再往上蹭一蹭。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几位评论员的分析哈。焦点战的平局收场可能性是最大的，其实郝伟也没必要冒进啊，海港呢也有机会进球。 冠组要有一场这个可能要决定冠军归属的比赛了，就是上海海港对山东泰山。我觉得这个平局的可能性比较大。首先我们说郝伟他不是一个这个激进派的教练，现在这种情况山东领先上海5分，然后这个赛程又是3天一场比赛，这种非常紧密的赛程，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把这个安全摆在第一位，尤其是你领先5分的情况下别输就行，他追求一种平衡。所以我觉得郝伟第一不会出什么奇兵，第二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这种安排，就是球员怎么熟悉怎么打得舒服怎么打得顺就怎么打。上海海港这边呢机会是有的，他其实上海这支球队就是说 你比赛看多你就知道，战术核心当然是奥斯卡哈，但他不是只靠奥斯卡一个人的一个球队，只不过就是这个奥斯卡他水平在这摆着，这个球权很多，实际上外援像穆伊水平也相当高，处理球特别合理，比较稳妥，一旦奥斯卡被限制同样能传这种威胁球，而且也有进攻能力，所以这两支球队呢 比赛应该会比较好看。首先双方都有能力破门，其次呢就是双方的心态都不会特别急躁，包括更想赢球的这个上海海港，我觉得他也不会打得特别急躁。因为对这种情况来说，尤其是在联赛还剩最后几轮情况来说，这场比赛还不是背水一战，不是这种孤注一掷的战斗。 赵军啊，作为上海球迷，上海申花的球迷说，我预测上港2-1赢鲁能，虽然我不喜欢上港。上港跟鲁能，我觉得真的两支球队，真的互相之间实力很均衡。 嗯， 鲁能的进攻火力要更强悍一些啊。 是的。 那上港呢，就是，海港就是这个后防和中场也是非常强劲的。但是这场比赛当中，对海港来讲，光靠稳健的防守显然是不够的，进攻上也得有所建树。 嗯、 但是恰恰有点不走运的是，他们的攻击线上球员保利尼奥累计4张黄牌停赛，那奥斯卡当然是海港的组织核心了，控球非常的出色，善于突破的保利尼奥也是奥斯卡身边很合格的一架僚机啊，不仅是可以分散对方在奥斯卡身上的防守注意力，还是奥斯卡向前输送球时候一个稳定的接应点，特别是在对手防守严密的这个情况之下，保利尼奥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去冲击一下对方的后防，然后为队友去创造机会。 嗯。所以说在海港缺乏强力中锋的情况下，保利尼奥是海港强行撕开对手防线的最后的这个犀利尖刀，但这个爆点那肯定也是球队主要进攻战术中必须存在的一环，那保利尼奥的停赛啊，也是会让海港的实力打一个折扣。 上海港现在稍微有些脱节，就是因为有奥斯卡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国际球星啊，这样的一个超级外援存在的话，似乎整个球队啊，过去这两场比赛看见所有的有威胁的进攻啊，或者说本土球员带球到了前场啊，可能都希望要在他那儿由他来组织球，要从他那儿过啊，才能够完成最有威胁的进攻。这呢，对于一些实力不如他们的球队没问题啊，就因为奥斯卡确实状态以及个人能力、竞技经验啊都是超群的，但是面对山东啊这样可能更加平均，而且本土球员水平呢相当的对手的话，而且啊这两个俱乐部也是都属于啊还能够正常发薪水的俱乐部，我觉得上海上港这样过于明星化的团队，他的打硬战的竞争力就只能够依靠啊这些超级外援的出色发挥了。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可能对于奥斯卡这个核心作用过于依赖吧。当然从目前争冠的情况来看呢，也只有这两个球队啊还具备足够的竞争力。这个赛季应该说联赛和杯赛的冠军应该都是在他们两家当中决出。 觉得就是在保利尼奥缺阵的情况下，其实山东还是要占一定的优势。一个我们讲就是保利尼奥缺阵，那么海港队只剩下了一个单核，就奥斯卡，那么对山东队来说防守的压力要大减。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在保利尼奥从河北队转会到海港之前，海港队有几场比赛其实踢得并不好，而且在进攻端也遇到了一些比较生涩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还打不开局面。然后在保利尼奥来了之后，海港队在进攻端能够有两个出球点之后，他的进攻的整个局面就完全就是另外就是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吧。那么这场比赛保利尼奥不能上，我觉得对海港队的进攻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而且我们知道海港队现在落后山东泰山5分，那么如果他想争夺一下联赛冠军的话，肯定还是要全力去进攻的。从战术战略上来讲，应该说山东也占有一定的优势。另外一个从防守端上来讲，海港过往的防守在高空球的防守上有时候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山东队偏偏又是整个联赛里面就是高空球进攻打得比较多的一个球队，郭天宇也好，包括费莱尼也好，在头球上都是有一定的优势。那在这方面，我觉得山东可能会想一些办法。海港这个赛季打3-5-2比较多，那么在保利尼奥能出场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奥斯卡会被推进到锋线上，跟这个近期跟刘朱润搭档比较多一点吧。那么在保利尼奥无法出场的情况下，奥斯卡会不会回归到中场来拿球出球，这个首先是一个疑问。另外一个，奥斯卡如果回归中场的话，锋线上由谁来搭档，这是另外一个，当然这两个问题可能都需要比赛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最后的答案吧。 那总的来说，海港在锋线上还是有一定的短板吧。在阿瑙离队、洛佩兹受伤的情况下，在锋线上没有补充这个新的外援进来。那么今年锋线上基本上是李胜龙啊、刘朱润啊，有时候吕文君啊这几个队本土球员在轮流搭档锋线吧。那么有时候我感觉冲击力上肯定跟外援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过分的依赖中场的组织核心啊，其实导致不像泰山那样就是前面是高快结合啊，就高举高打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一次啊，重要的球员停赛，对手又是中超的最强队，莱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以目前的人员配置，看来也只能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安排来出奇制胜了。 要弥补保利尼奥缺席带来的进攻真空啊，也许将原本就中锋出身的吕文君重新放回他的老本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将刘朱润在前两场比赛中也都是首发，对于只有20岁的他来说，这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身体对抗上的劣势还是很明显。那如今面对山东泰山这样防守凶狠的球队，发挥的空间不会很大。倒是老将吕文君冲击力依旧很强，也有背身护球的能力，在联赛中已经打入7球，足协杯贡献3球，是球队本赛季的头号射手。刘朱润可以在下半场对手体能下降的时候作为骑兵出场，到时候他的速度和灵动的特长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海港和山东泰山的比赛的裁判组在昨天也公布了主裁判是张雷，视频裁判张小晨。张雷上一次执法海港队的比赛是今年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的上海德比，那场比赛海港队和申花1-1战平。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一下第二阶段的第三轮的争冠组其他的比赛。深圳会在周日的晚上9:15来迎战河北队，但是赛前河北突然官方宣布迟文一和雷腾龙两位球员都已经是离开球队了。河北在官方通报当中就说，因为个人原因，河北队的球员迟文一、雷腾龙已经在昨天离开了中超联赛广州赛区的驻地，希望两位球员一切顺利。河北在首轮惨遭了泰山的屠杀之后，上一轮是重振旗鼓，在比分落后的困难情况之下顽强逼平了八冠王广州队，但是因为长期的欠薪还有股改推进缓慢的问题，河北的前景始终是不明朗的啊！曾经一度传出要退赛的这个传闻，之前也是说球队在进驻赛区的时候都是自掏腰包啊，领队自己掏腰包进到了足协杯的赛区啊，所以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能够坚持着就已经是很不易的事儿了。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对于已经没什么新鲜事儿的中超来说，难道不应该啊让上港赢一把吗？说刚才那一场。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对广州城啊，国安一次入宫门啊，九牛拉不回啊。另外 AJ Pacer 说，这几年一直没有搞明白国安的技术风格，不同的教练有点换来换去的意思，一个不如一个。李明有清晰的思路吗？身子骨软啊，技术一般，应该找一个有长远计划的教练。哎呀，现在啊，就是能一个教练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带队，还带得毫无怨言啊，或者说有怨言呢也不一定发，就已经不错了。 是要啥自行车，这还要的是一个长途越野自行车。 你说本来对于比利奇来讲，他心目当中的国安给的那套阵容，那是有奥古有百拉的啊，但是现在啊，就完全的一个不同的面貌。其实对于比利奇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这种感觉，他也需要去适应。 对，用户0001说，国安胜谁都一样啊，正好锻炼一下其他球员，比赛这么密集不伤才怪啊，所以应该早有预期。 这边The Three 刚说哈，说咱们其实可以下赛季再来啊，为下赛季早早的去做准备。 对， 这边关老爷说，国安的风格就是传控啊，没有外援控球，那再好的技术打法也是一个四不像啊，所以其实国安一直以来的这个传控的技术没有改变啊。那昨天赛前的国安的助理教练德安和球员希哲出席赛前发布会的时候，谈到备战情况，德安也说，对本场比赛就是按部就班，除了大宝有点伤病的情况，王刚因为骨折肯定是踢不了，希哲呢是说恢复的都还不错，对于打好本场比赛是有所帮助的。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准备还是按部就班吧，只不过是伤病可能又增加了，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芒刚上一场比赛里面那个胳膊骨折了吧，然后大宝当然了还没法去正常的比赛，其他都还是正常的。我们主教练到时候在哪看比赛就根据规则吧，他可以坐在哪就去做吧，然后主要的准备工作他已经提前给我们做好了，所以比赛的时候按照他的那个战术去执行就行了，就具体的在比赛过程中有没有沟通我们到时候再看条件吧。那个上一场比赛他表现特别好，所以我想只要他继续这么表现下去，加上我们最近伤病又比较多，大宝也一直还不敢确定什么时候能恢复，所以呢我想他会一直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吧。这个新外援跟我们在一起打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跟海港吧，跟海港的那场交流比赛表现很好，还进了两个球，进入正式联赛以后可能上一场比赛不是让人很满意，但是呢第一场打的也还是不错的，在各种机会里面都有他的身影，就是差进一个球，所以我相信我们对他的那种信任是不会改变的，我相信很快可能下一场比赛他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吧。 各位家里人也都说到这场比赛没有比利奇哈，没有主教练在场，因为累计黄牌停赛，助理教练和其他的教练组那其实是一样的哈，跟比利奇在场的时候应该说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改变，助理教练德安刚才也说到说杨帆上一场的表现非常好，新援 A 席呢表现确实是不太尽如人意，跟第一场相比他还算是跑动的不错的啊，跑出了一定的机会，只差一个进球，所以可能对于A 席这样的球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教练组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哈。然后也有媒体向张稀哲提问说国脚们的体能情况包括三天一赛能不能适应，然后稀哲也说他觉得还好，夏天的时候已经感受过这种赛制了，那现在相比当时的天气更舒服了更凉快了，所以体能上啊觉得他们还可以。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最近啊跟上一场的这个山东队的比赛当中，其实国安是不仅一球领先的这种情况之下被泰山连进两球完成逆转，而且比利奇也吃到了一张黄牌。那刚才子昂也说了哈，其实夏天的时候感受过这种赛制，相比那个时候相比现在的天气啊，比当时那就是当时更舒服，所以体能上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广州城的战斗力相对比较弱，希望稀哲的发挥趋于正常。 我是希望这场比赛呢国安队这边这个张稀哲的状态能稍微好一些，因为张稀哲他的水平除了这个中场的过渡和传递，我觉得还要更多的增加个人的攻击，张稀哲包括他的后插上他的任意球还有禁区前沿的远射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国安队现在的问题呢是进攻点太少，就是一个张玉宁，除了张玉宁就没别人了。这两场看呢这个外援安德森席尔瓦呢基本上指望不上，不能说他没努力，但你能看出来他是很想融入这个国安队的体系，但就是水平差一点。所以你前锋你除了张玉宁和王子铭之外，我觉得你中场的这些球员一定要发挥出自己这种第二波攻势的这种进攻能力，不然这个只有前面一个箭头或者两个箭头，这个打的就会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国安打广州城这场比赛呢平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当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这属于是国安北京国安主教练头一遭哈，就在中超当中主教练累计四黄 被停赛， 嗯 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但是比利奇不在场上的话，整个的战术安排布置依然是会有这个助理教练组来完成。 对，包括现在都2021年快22年了，信息沟通其实很方便啊，总有办法在看台上指挥的。 嗯嗯，这边 Winter 说应该给希哲再配一个老朴啊，再配一个朴成。 嗯， 我们也特别希望看到朴成登场亮相。0001说国安的人员不整，跟广州城工资都发不出来，相比哪个更艰难一点呢？呵，咱们这边是人员是可以齐整的， 嗯， 这四张黄牌停赛就这一场，但是广州城的那个工资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对，广州城是魂儿有点不整了，现在是啊，咱们只是说伤病这个阵容上有点不整啊。 嗯，这边有家里人还说，要是让席尔瓦退回到中场试试呢？其实白球员是擅长带球突破的。其实我一直有这想法，就是席尔瓦稍稍的回撤一些，可能效果会更好。 哎，当然教练组肯定是每天看他们训练，有自己的一套设想啊。 嗯。Tony伟说：“今儿干脆就让 A 席替补吧，首发上玉宁和子明，啊，这一对也是黄金搭档。A 席的前面的状态确实是不尽如人意， 嗯， 啊，跟大家的想象当中，哎呀，就是这个黑又硬的那种外援，就相对就差的就更远了。 是的， 嗯，这个跟比较偏老的面相，也似乎不是能够搭配得起来。 嗯， 但是再给他一些时间。” 对，现任北三说比利奇都四皇了，那你以为摇滚主帅啊，不是白说的。 小球王说虽然阵容不整，国安拿下没问题，张稀哲要发挥了啊，咱们的外援踢球不抬头闷头踢更是需要提高啊。他还在经历这种联赛当中一点一点的变化。 嗯， 当然我们也是刚才说到了联赛当中某一些球队， 对， 其实是像河北啊，像青岛， 嗯， 这都是遭遇个人的这种心金问题， 是 特别严重的， 有一个比惨大会的趋势。 嗯，你像曾经咱们前国安的阿雷啊、迟文一，都是相继已经离开广州赛区了。 嗯， 所以这样的中超的现象来讲，真的是遭遇到了一种困境。严强老师也分析，目前呢是弱势群体啊，这些球员真正抱怨的并不多，因为知道。只要在这个联赛里边，只要还有球可踢，其实就还有一定的未来。 只是以目前没有外援这样的一个状况来指责目前，中超联赛重启之后的比赛质量、竞技水平啊，可能距离大家过往习惯的这种期望值有差距的话，我觉得这种理由也不完全成立。我们得考虑到，目前的中超联赛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大部分球队都处在欠薪的状况。球员很多，球队的训练安排其实都是由自发的这种。以广州队为例吧，是明显的都是自发训练、自发组队啊，才能够保持现在的竞技状态。所以坦白说啊，这个联赛现在的现状就是，大家赶紧打完这个联赛，完成这个赛季，看看未来竞技状况能不能有所改观。本土球员的水平竞技状态，我们也很难从剩余的这五六轮联赛当中来找到更多的积极的迹象吧。因为一个联赛完全被拆得支离破碎啊，而且大家可能对于未来的前途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帮球员能够坚持完成比赛，我觉得大家可应该多考虑考虑他们这种职业待遇、职业境遇的不容易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曾经高收入的职业球员其实现在是非常弱势的群体。很多球员心里面都有怨言，甚至已经遭遇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但是真正发生抱怨的并不多。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也无暇抱怨哈，只能是专注于当下的比赛，还有后续的这个欠薪问题的发展啊。因为整个的中超大环境已经是这样了，大家这些球员们也逐渐都适应了这个过程啊。我们也是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比赛。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甲哈。昨天呢，这个下午的节目也给大家预告了 这个中甲的北体大和苏州东吴的较量，这是最后一轮啊，这是中甲联赛结束了33轮的全部争夺。北京北体大2-3被苏州东吴绝杀，目前仍旧排在联赛的第15位。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中甲联赛的比赛接近尾声，各支球队赛季的成绩已经基本落定，所以比赛在没有太多压力的情况下，也踢得更加的开放。昨晚北京北体大就和苏州东吴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苏州3-2险胜。这场比赛北体大仍旧派出了一个较为年轻的阵容，不过老将严向闯坐镇，还是让球队更加的稳定。面对拥有外援的苏州东吴，北体大确实实力在对手之下。上半场第34分钟，北体大门将江浩的失误让唐创补射得手，随后不久严向闯通过点球扳平了比分。下半场一开始，儒尼奥尔为苏州再次取得领先，而第85分钟，严向闯再次为北体大扳平。补时阶段，王永新独秒绝杀了比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北体大还是和对手顽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主教练张旭对于球队的表现基本满意。 因为整个球队的实力有限嘛，而且我们整个冬训的准备期又不是很充分，那我们球员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的跟对方去拼、去抢、去多跑动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吧。随着联赛的进程，可能体能包括身体状况都是比较疲惫，那今天的比赛队员拼得还算顽强嘛，在落后然后扳平，那很遗憾最后输掉了比赛。 另外在本轮中甲的焦点比赛中，武汉三镇1-0战胜了梅州客家，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中甲的冠军。 看看武汉和梅州之间啊，这场比赛在榜首大战当中，武汉三镇1-0力克梅州客家，提前一轮锁定了联赛的冠军。备受关注的另一个直升中超的名额还没揭晓呢，最后一轮梅州客家和浙江里边将会产生一个。那本轮结束之后，浙江是积71分，梅州客家积74分，因为两队的胜负关系，浙江队是占优的。一旦最后一轮梅州客家爆冷的输球，而浙江全取3分的话，那排名就要再次发生变化了。那另一个直升中超的名额也还是有一些悬念的。 是的，那昨天的其他几场比赛当中呢，南通之云2-0战胜了四川九牛，陕西长安竞技4-1大胜了辽宁沈阳城市。 很多家里人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说 ，eSpace 说坐等 A 席开张啊，这个卡丁车 racer 啊，希望能够真的像卡丁车 racer 那样啊，能够冲击在前面。 是的， JAJ 说，看来管理层看不上老国安的家底儿，陶伟已经历练很久了，现在中超的大趋势也是如此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8338说，无欲无求的国安锻炼磨合板凳球员吧，席尔瓦有一搭无一搭，起不到期望当中的作用，明年怎么样呢也没有人知道啊，所以现在是且看且珍惜。且看这样的还有一定的外援比例啊，尤其是像海港啊，像泰山啊，这外援数目都比较多。 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琦。昨天澳大利亚 NBL 常规赛继续进行，其中东南墨尔本凤凰队是73-84输给了悉尼国王队，周琦上场了30分钟，9投6中，罚球是6中5，得到了17分，抢了13个篮板，还有5次封盖，连续第二场贡献了2双的数据。不过凤凰队除了周琦之外，其他人呢手感都不佳，大魔王也是独木难支，所以他在经历了这个适应的过程很快哈，那现在整个的联赛节奏和对抗对于周琦来讲是比较手拿板钻的， 挺厉害的啊。这个可能大家一开始还都没想到啊，能有这么顺利，能有这么一个在内线碾压的一个实力，怪不得场外的观众都打 King 旗。 那未来可能周琦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啊，但是现在他的适应能力是超出预期的。 周琦在澳大利亚 NBL 联赛的第四轮的常规赛比赛当中又有很突出的表现啊，17+13啊，同时还有5个盖帽，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连续两场有就是这么漂亮的一个这么精彩的表现。应该说通过这几场比赛，特别是最近两场的表现，看得出来他已经比较好的适应了这个 NBL 联赛这个比赛的这种节奏和对抗。我们也看到在从这个比赛的画面上看，就是周琦现在在篮下的这种威慑力是非常大的，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同时他在这个对抗方面啊，也比以前看起来要好很多。那么一方面呢，可能他自己的身体优势、身材优势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澳洲的这些球队也比较少遇到这么高个的，这么就是说全面啊，而且灵活的一个内线，所以说对周琦还不太适应。我觉得可能到后面啊，就是因为才打了四场常规赛，到后面对手逐渐的对他进行更多的一些研究和一些这个布置之后，针对性的布置之后，可能他还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现在刚刚开始的几场比赛，大家可能对他也不太适应。虽然他对这种比赛的节奏适应的比较快，因为澳大利亚联赛打的是这种国际篮联的赛制，10分钟一节，采用的规则啊，基本跟国际篮联没什么区别，所以说比较容易适应啊。因为周琦这样的比赛打的比较多，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澳大利亚的这些球队啊，本身要对周琦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逐渐研究他之后，可能他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啊，因为这个就任何一个联赛都是这样，就不可能让一个球员一直是疯狂的去在进攻端也好，在防守端也好去进步也好，或者去更有威力，所以肯定要想办法去限制他。但是呢，就目前看来，我觉得周琦适应的还不错啊，不能说完全适应吧，因为比赛打的还不多，也许是对手的问题啊，就是阻挡就没有人能防他啊，也许还没有遇到一些更能让他觉得很头疼的对手。但至少现在看，从这几场的表现上看啊，周琦适应的还可以，还不错啊，希望他能够随着不同的对手的相遇，能够更加的适应这个比赛。也希望他从澳大利亚这个联赛锻炼之后，能给我们的中国男篮带来更多的帮助。 AJ Pacer 说高估了刘传兴，低估了周琦。确实刘传兴打的是有点挣扎哈。 刘传兴的整体的数据上跟周琦差着行式呢。经常是差着一个个位数呢。 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WCBA 的第17轮，北京女篮战胜山西，进入到附加赛。那昨天的常规赛全部完成了之后，北京女篮附加赛对阵山西，获胜的球队进入到季后赛的八强。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康乐带来的报道。 昨晚 WCBA 常规赛结束了第17轮的较量，北京女篮94-74战胜陕西队，至此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全部完成。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了球队常规赛的表现。 常规赛已经落下帷幕，如果说从所取得的战绩来说，我觉得可以客观地反映出球队目前的现实情况。这个赛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来源于队伍自身，这两年队伍的阵容变化很大，每年都在不断有球员离开，年轻的球员上来的比较多，那么球队正处于一个新老阶级的这么过程。第二一个呢，就是来源于每一个对手。这个赛季很多的球队都进行了阵容的调整，对于我们比赛来说，很多的比赛的困难程度都增加了。那所以球队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战绩，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客观和真实的反映出球队目前的现状和水平。 这个赛季 WCBA 女篮联赛由于多位国手级别的球员大规模转会，一些球队成为了联盟的新贵。四川、内蒙古、山东和江苏队排名前四位，直接进入到季后赛当中。而北京女篮8胜9负，排名第11，将与新疆、上海、山西、浙江、东莞、河北和武汉队一起参加附加赛。附加赛为一场定胜负，北京女篮将会在12月20号的晚上7:30对阵山西女篮。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前瞻道：“ 淘汰赛后天马上就要打响， 作为我们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调整和准备。那今天在赛后，我也跟大家稍微展望一下后面的比赛。那其实作为我们来说，无论打谁，那可能在实力上都不占优势。那只有大家全力以赴，然后能够豁得出去、拼得出去吧，那么才能够去抓住这种机会。所以我也跟大家提出希望，就是无论最后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无愧于心，足够努力。 这边有家里人说首钢女篮没人啊，都是年轻的小将，于指导不容易。说光有个儿高还不够哈，移动速度和力量对抗也必须要。所以刚才说刘传兴为什么比周琦要差一截呢？不明觉厉是说于指导过两年来男篮这边再继续重建吧。这首钢这个重建的节奏一直是在路上还没有停下来。七七五幺是说一直没弄明白周琦在国内出现的转会纠纷，不合适就可以出国打球是为什么呢？那不是当时都已经解释过吗？ 对呀、 这个是进这个叫内销转出口转到出口去。 说以后联赛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出国是吧？能解决解决，不能解决总得打球嘛，对吧？人家想去哪儿打去哪儿打啊、 符合国际篮联的这种规定哈。孙东林说重建的北京女篮困难不少啊，胜一场不容易，相信北京女篮做好自己能够打好每一场比赛。 Espace 说康乐正经八百播音还是那意思啊，点赞点赞好久没听到这么严肃的康乐了 一般都是非常的耍活宝的。 是。再来看看其他的篮球方面的消息吧。昨天在昆明举行的2021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全国集训级联赛闭幕式上，姚基金创始人姚明表示，体育已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评价指标，少年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姚明首先对今年的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进行了小结，并对该项目走过的十年进行了总结。据姚明介绍，2021年姚基金决定将支持乡村体育教育作为核心任务，并于2012年正式启动首届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十年间，该项目已经扩展到22个省区、120多个县区、1500余所乡村小学，成了国内体育领域最大规模的公益行动之一。不少乡村孩子因为该项目爱上篮球，甚至改变了人生。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昨天是展开了第十轮的六场争夺，天津、江苏、上海继续自己连胜的脚步，两个小组对六强席位的争夺是更加白热化了。山东3-0击败了深圳，辽宁3-1力克了浙江，分别在各自小组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那这一轮战罢，上海、江苏、辽宁是同积12分，浙江9分紧随其后。因为江苏和浙江在最后一轮会遭遇那末轮的对手，相对较弱的上海和辽宁晋级形势是非常好的，年轻的江苏女排能不能顶住关键战的压力就很值得关注了。 再来看看其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1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进入半决赛争夺，女单两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冰娇、张艺曼双双告负拿到铜牌，而女双的陈清晨、贾一凡组合仍然表现强势，2-0又淘汰了一对日本组合，进入到了决赛。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凡尘组合几乎已经无法阻挡，面对羽毛球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日本选手松木麻佑、永原和可奈，他们2-0战胜了对手，昂首晋级了决赛。这场比赛在赛前被大家认为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较量，结果比赛的过程却是一边倒。面对对手的挑战，中国组合在发接发和连贯上明显占优，虽然日本组合拼得很凶，但过多的失误让他们最终以15-21、12-21落败。赛后对于这么一路出色的发挥进入决赛，凡尘组合感觉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 参加了4次，然后就是第二次进入决赛， 连前4都是第二次。 对对，因为我们赛前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一个周期奥运会结束了之后，我们说好了，我们要把自己当新人一样，只是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些经历， 是好的经历和不好的经历，我们都化作是一个自己成功的，就是未来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目标也很明确嘛，对吧？就是冲击每一个对手，我们就是新人。对。 说到比赛胜利的关键，贾一凡说，还是默契的配合和强大的自信心。 我们俩在我们俩的那个配合上面，我感到比较满意吧。对，然后两个人的精神面貌，这些就是去对这个比赛的渴望嘛，是胜利的渴望。对，我们是一致的。 和女双晋级相比，中国队在女单上显得有些遗憾。何冰娇面对头号种子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双方苦战三局，最终何冰娇1-2落败，再次收获了一枚世锦赛的铜牌。 首先又拿了一个铜牌，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有些可惜，希望下一次还能有更好的成绩。 而在女单的另一场半决赛中，首次参加世锦赛就打入了四强的张怡曼，0-2不敌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两个19-21的比分失利，还是有些遗憾。 今天做的还是挺好的，只是说在关键分的上面就是没有把握好，盯得不够，感觉盯得不够紧，所以就没有处理好。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吧，然后希望之后可以继续保持。 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将迎来最后一天，五个单项的决赛将会陆续进行。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短池游泳世锦赛，在迪拜继续进行，张雨霏在50米蝶泳的半决赛排在第三位进入决赛，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获得了第四，而谭海洋是在男子200米蝶泳获得了第五，中国香港的何诗蓓以破纪录的表现获得了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冠军，这也是她的第二冠了。 施廷懋、谢思义获得了国际泳联年度最佳运动员，这是连续施廷懋连续第六次获得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谢思义第二次获得最佳男子跳水运动员，赵文进和聂玉帝获得了最佳跳水的教练员，这也是这两位最佳男女子的运动员的师傅啊。这也是师承关系。 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说是师承关系当中啊，您印象当中那个一支球队一代人，稍后我们也继续来聊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山区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5度到-9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2，天气干冷，应该适量供暖。 感谢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生活愉快。 北京一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时间的8:01了，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说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说在师承关系当中啊，您印象当中的一支球队，或者是一代人啊，这是其中一个。当然，我们也说说国安人员不整、伤病缠身、主教练还不在的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去应战广州城队？啊、 是的，大家的发言还是很踊跃的啊，好多的这个网友都提到了国乒。其实这个也确实可以发散开来，不一定就是一支足球队啊，任何项目其实这样的传承关系，无论是前辈运动员跟后辈运动员的传承，还是教练员跟运动员的传承，我觉得都是竞技体育吧留给我们很美好的一些层面。 哎，这边有模糊的师承关系，还有这种直接体系的，对吧？这个大小马特乌斯啊，这都属于师承的关系。 是 有一个好师傅啊，怎么着都是感觉很有安全感的。 那子承父业算不算也是一种师承啊？这让我想起舒梅切尔啊，这还有他的儿子小舒梅切尔。这虎父无犬子。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国乒啊，蔡振华和刘国梁、国羽、林永波和张军传承创新啊，称霸世界。2221说又哄孩子刚进屋，比利奇不在吗？确实今天比利奇不会在场上啊，因为是四皇停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哎呀，国安啊，就是该怎么踢怎么踢啊。灰太牛郎是说，所谓师承关系传递的是基因，对国安来讲应该是精气神儿和风格，这个基础不能轻易的改，再改就断根了。所以国安就是国安，变不成山东啊，也变不成任何一支其他球队，改了就不再是我们的那个味道。传控是基因啊，但是国安呢也是有这一段时间的被改造啊，比如说施密特在那段时间 是 还是挺强调高位逼抢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国安的精气神是精气神，但不意味着说一种精气神就只有一种战术啊，就只有一种踢法。其实随着更多的优秀的球员吧涌现出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球员涌现出来，更多的合适的教练员去到来，那我们也许能看到国安的精气神在足球场上用更多的技战术去诠释，还有更多的惊喜可能会值得我们期待吧。 那当然在昨天的这个整个的比赛当中，我们都在关注着周琦哈，周琦的适应 NBA 的这种 NBL 的这种节奏啊，真的连续的两双数据能让他逐渐的展现出来一定的稳定性啊，也是周琦带给我们的一个亮眼表现之一啊。其实周琦他的身体条件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比起首钢的曾凡博啊，是不是更加的接近于NBA？ 对，可能就是大家看这个去国外打球的大个球员啊，姚明给大家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啊，包括当时易建联到 NBA 的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说总的来说呢就是往壮了走啊， 所以说周琦一直是相比之下啊，乍一看跟我们的印象之中可能具有一种哎，这周琦怎么瘦跟麻杆似的，但是千万别，这只是我们在屏幕上的这么通过屏幕这么一个感觉哈、啊，真的到了周琦面前那个肌肉和那个身高的压迫感大家可能还不太能想象啊，这个得真的是站到运动员面前会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在足球场上更为这个体现一些，因为篮球嘛它可能更讲究一些上肢的和躯干的这样的肌肉块哈、啊。但是足球有的时候有一些球员我们看到可能很瘦小，比较有代表性的咱们说一些技术流的球员，比如说拉基蒂奇、莫德里奇啊，可能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瘦子瘦麻杆，但其实咱们如果是真的到了面前哈、啊，比如说一起跟莫德里奇泡个澡堂子，你会发现往那儿一站， 很壮实， 人家那个身材绝对是壮实的、 哎、对、所以这就是精壮精壮啊，就是这么去定义的哈。嗯、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师承关系肯定是叔的时代和爷儿的时代哈、啊，叔和爷儿的时代啊，那个传承的关系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哈，师承关系影响一支球队一代人。中国跳水队宋彦军说：“一代代传承，梦之队也是当仁不让吧。”这边国安还有哪些精气神儿？1733问，还是有一定的精气神在的。 嗯， 包括这些国脚的球员啊、虽然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诟病说西哲、池忠国不是那个最佳的状态， 是你要说精气神，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整个中国足球现在有多少精气神， 嗯， 对吧，这里面对吧，中国足球现在精气神共半斗，国安独占其一时，我觉得就不错了。 这边西边老好说，我认为国安还是要从防守做起吧，把防守做好了再加强进攻，发扬一下国安永远争第一的精神，国安加油啊。但是这边说什么关系也禁不住金元的冲击，恒大苏宁这些强队风光无限之后这不也都轰然倒下了吗、 是关老爷说施密特实际就打了半个赛季的高位逼抢，最后还是回归了传控，巴萨巅峰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全场逼抢，那我觉得这句话稍稍的怎么说呢，又是那句话，传控不等于倒脚啊、这个传控和高位逼抢并不是说就是割裂开的啊，不是不能并存的，就是高位逼抢得到的是球权嘛，拿到球权以后用一些高效的高速率的传导去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去控制场上的局势，那我觉得这其实传控啊真的不等于倒脚，传控甚至说和高位逼抢它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哎，这边宁波说到了这个师承的关系，徐根宝、高洪波、吴磊啊、这算是一代又一代哈、另外周琦还说刚到啊，人家别人家啊，可千万别不熟悉。 对，是周琦刚到，人家别人不熟悉 就是不熟悉周琦的技战术特点，那也是一种优势啊。这是周琦现在在澳大利亚那边，那周琦是外来的和尚了啊，这经验的不错。 这边还有家里人说跳水队哈、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职教练，周继红这就是统抓全局的那种周指导哈、关老爷说施密特其实是打了半个赛季的高位逼抢、最终还是回归了传控。 对，就刚才我们讨论一下 说过的哈， 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割裂的关系啊，就是说高位逼抢和回归传控这不是两个就是正反面两面的关系，而是说可能发现啊体能还是不足以支持全部的高位逼抢，哈哈，那回归传控也是说可能把节奏再放得缓一点啊，不要把节奏打那么快。AJ Pacer 说早上说得很精彩啊，不能被人偷换概念、确实这我们还是一切的足球分析吧，立足于足球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任何的比赛，去分析任何的球队球员都能更客观一些。不倒脚，我忙碌的嫌疑人说不倒脚咋传控，你倒脚跟传球您觉得是一个意思吗？其实不是啊，传球可以说是有目的的传球，倒脚什么意思，倒脚就是无目的的传球，就是我是为了传球而传球，而传递那是比这个倒脚，或者说我们就是说传递里面包括了一种类型叫倒脚， 啊，但是传递里面还有很多种类型，那其中传递有目的的、有效率的传控，那就是，这还是有区别的哈、有目的、有效率的传球，那就是传控啊。 杨洋说，名师出高徒必须是国乒啊，真正的王者之师，就是在这支国乒的队伍里边，啊，这种就是互相之间能称为师徒的一对一对的组合实在是太多了哈。那所以说这实力真不是盖的，看看周琦这个争球的高度啊，就是相当的漂亮。Pacer 还在夸子昂说得很精彩，有些人总是偷换概念。 宇智波佐助说周琦肌肉有那么发达了，像易建联，这个就是您，这就是我说典型的啊，只在屏幕这边去思考问题了，您得有机会去现场看看周琦啊，尤其是近两年的周琦。 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就是这些看着呀屏幕上特别壮，但是见到本人就很精瘦的这些球员。Winter 说，国安怎么就买不到那种即插即用、物超所值的外援呢？到了咱这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现在中超你要说像淘换那种物超所值的，还都是需要一个特别有运气的时间节点。 奥古比埃拉真的不算物超所值吗？ 奥古和比埃拉， 我觉得超了吧， 超了20%， 对，多少超点哈，肯定是值的。 荣成斋说，说起施密特这个高位逼抢啊，第一场给恒大抢懵了，2-0拿下，真的是太解气了。宇智波佐助说，周琦肌肉有那么发达吗？像阿联吗？那肯定跟阿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是，有这个朋友说啊，足球在体育台占用的时间太多了，还有好多比足球很有意思的、应该更关注的项目啊。这个，那您可以在评论区里跟大家先聊聊，看看大家能不能就了这个您说的项目聊起来，这不是大家喜欢的才是真的好吗？ 灰太牛郎是说，足球风格不是不能变哈，但一定是要知道变什么和不变什么，变大了可就真的大方了。The Three 说，国安应该去日本联赛去淘换淘换，既便宜又好用。现在的这联赛本土球员好像去到海外联赛都是上英超拿五。 趁伊涅斯塔没退役，什么就李霄鹏那句话，捞条大鱼。 清纯纯粹说，师承典型的中国足球啊，水平一如既往，连续掉链子几十年，规划球员也不例外。 然后这有球迷说，亚太的儒尼奥尔我觉得就特别值，价格也不贵，咱们当初怎么就没买到呢？那咱们就说了，其实有的时候一支球队的价值，或者说一支球队啊，不止在转会窗，或者说在建队的时候什么换主席，对吧？最近新闻有换教练，最近新闻也很多，然后淘换球员也有，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位置就很重要，比如说什么体育总监啊，在国外叫体育总监啊，在咱们这可能有别的这个翻译过来的称呼，或者说咱们的职位的称呼，其实就是说想要有好球员，其实应该先有好球探。 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球探体系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是吧？不够特别的那种像欧洲那屋似的哈，就是每一处的球探其实都是很自成自己的体系的。戴莫若愚是什么倒脚啊、传递啊，都是文字游戏，俩萝卜汤一个萝卜味儿，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那这一看就不是巴萨球迷对吗？就是不懂巴萨球迷的痛啊。这个从2008年到2012年、2013年、2014年吧，甚至到2015年，拿欧冠那一年，巴萨球迷一直还对吧，可以拍拍胸脯骄傲地说，哎，看我们这传控多好看。然后从那一年开始啊，每一年越走越差，越走越差啊，到最后我们就只剩倒脚了。这个是作为我觉得巴萨球迷，包括我觉得拜仁球迷和曼城球迷，我觉得都是有比较，对于这个吧，还是有比较深刻的思考和理解的。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也来说说几场比赛哈。第一场登上热搜的比赛就是季尧轩两球八盾男救主青岛2-1战胜天津的这一场比赛，这是在保级组当中，季尧轩补射破僵局，巴顿接到了马格诺的妙传之后推射扳平了比分。 嗯， 而季尧轩反击吊射再下一城，青岛结束11连败，积分达到了10分，依然是在保级组垫底。天津呢是4轮不胜，位居保级组的倒数第二位。 是的，还有呢，就是两大国脚受伤，赛季报销。上一轮京鲁大战，最终是山东泰山2-1绝杀的方式结束，泰山拿到了3分，取得了中超的7连胜，继续以5分的优势领跑。但这场比赛中也有不好的消息，两位国脚接连受伤，国安的王刚开赛不久就伤退，而另一边的吴兴涵在上半场结束前受伤，两人均是赛季报销啊。据官方的消息显示，王刚是右臂的桡骨前端骨折。右臂桡骨前端，这是，哎，将要前往广州接受手术治疗。而经过诊断呢，吴兴涵是前交叉韧带断裂啊，近日将前往北京治疗，同样是赛季报销。那这我熟啊，这我特别熟。 你就恰恰是在同样的位置， 哎，是我后面他前面，事儿应该是一样的事儿。 嗯， 哎，打俩钉子，绑根人工韧带。 哎， 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复出嘛？是不是比我能快一点？ 那时候咱的腿还是很壮实的，看着就感觉，比平时的时候要多出去那么半圈。 嗯 嗯，所以还是，在运动当中尽量的防伤病啊。但尤其像喜欢从事像滑雪呀，啊这些户外运动的家里人们，肯定还是免不了哈，会经常的伤一下，就伤也是一种记号啊。这边。宁波说，足球其实跟练功夫是不是也有点一样啊？练武不练功等于一场空啊。啊，是啊，足球也有那个练功夫的部分。我们也看一下莱万在2021年的69球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在德甲的第17轮当中，拜仁4-0战胜狼堡，莱万打进一记精彩的凌空侧勾，2021年度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69个。今年在各项赛事打进69球，已经追平了 C 罗2013年的个人纪录，仅次于梅西的单年度的91球。 是的，英超会再次停摆吗？因为昨天下午啊。这个还有个梗，就是经常也是邀请到夜话的，或者说邀请连线的王振坤，昨天发了个朋友圈，在那儿装起来了，发了朋友圈说，因为很多场英超都停赛了嘛，然后他发朋友说，振坤永不延期，我的比赛永远不会推迟，这是在晚上8点多时候发的，结果两个小时之后，他默默删掉了这条朋友圈，然后剩下的都在嘲讽他。就是英超陆陆续续的各个比赛都推迟了，阿斯顿维拉主场对阵伯恩利的比赛也是因为疫情推迟。这样的话，本周末的英超联赛只有4场会正常进行，而且其实可能还会有更多更新的消息哈。由于多支球队爆发了新冠疫情，英超联赛为了避免疫情扩散，宣布曼联对布莱顿、南普顿对布伦特福德、沃特福德对水晶宫、西汉姆对诺维奇和埃弗顿，以及埃弗顿对莱斯特城的5场比赛会推迟。那维拉和伯恩利的比赛也加入其中，这还是很令人感叹啊。 这边不明觉厉说吴兴涵有点完犊子了，光复健就得3月。有兴趣去体育总局2楼看看，还能遇到职业运动员。吴兴涵真的是，鲁能那边哈，就山东泰山非常关键的一位。 这两天应该不在体育总局2楼吧？这两天应该在北医3院5楼。 对 啊，运动医学我常去。 独眼有二说，隔着屏幕就是不一样哈，近距离曾经看到过，这不是黄云龙吧？黄云龙是说就一大肩膀就比啊就能比过我整个的上身，也是1.8米呢。还在北京站遇到过奥神队，正低头待着呢，就觉得忽忽悠悠来了两只小船，那是两只大脚，一抬头一座大山压了过来。 真的是因为就是从小有人就跟我说这个啊，就是有体育圈的朋友跟我讲这个，然后呢到了后来有机会了以后，真的去看这些运动员啊，在自己的面前走过，或者说跟他们去做交流，哇，这个身体上的肌肉上的压迫感还是非常十足的。然后也有 其他的一些这个消息吧，长沙呢检出了2例奥密克戎的感染者啊，这是来自新民晚报的消息。昨天呢，湖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12月16号，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该2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系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昨天罗杰费德勒在2021年只参加了13场比赛就拿到了9场胜利，过去2年间他是接受了3次膝盖手术，世界排名第16位，自2002年以来第一次无缘年度总决赛，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球员对他的喜爱。40岁的瑞士老将连续第19次被评选为 ATP 年度最受欢迎球员，这也是费德勒第40次拿到了 ATP 的年终大奖。 拉斐尔纳达尔获得了斯特凡埃德伯格体育精神奖，这是他连续第4次，总共第5次获此殊荣。其他球员认为他在场上场下都表现出公平、专业和正直。纳达尔迄今为止集齐了 ATP 所有年终奖项，年度最佳新人、进步最快、最佳复出和体育精神。他还在2011年获得了阿瑟·阿什人道主义奖，并在2008到2019年间5次获得年度最佳球员。 我们也来听一下葛小倩来评论那个年度评选当中，费德勒尽管参赛的数量有限，但依然是最大的赢家。 2021赛季由于疫情的这种继续影响，导致很多比赛就是原来已经有的比赛从赛历上消失，或者是更改了这种场地，但是比赛以及球员间的这种竞争也依然呈现出让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这种场面。所以在2021年年末的这种评奖上面，然后大家可能会继续看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出现在 ATP 各项的年度大奖的提名上，像纳达尔、穆雷、今年表现非常出色的阿里亚西姆、鲁德等等都获得了提名。费德勒就是虽然今年只参加了8站的 ATP 的赛事，但是他依然是所有的球迷，我觉得是全世界球迷心中最具有影响力，以及他是把网球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的这样一个人。很多人说他是全球主场嘛，所以虽然他只打了很少的，就是没到2位数的比赛，但他依然是连续19年拿到了最受欢迎球员奖。然后在其他的奖项归属方面，是纳达尔获得了埃德伯格体育道德风尚奖，这是他第5次获奖。进步最快奖呢是给了阿尔卡拉斯。在其他的奖项当中获得提名的有最佳复出奖的穆雷，最佳新人奖里有克鲁克斯比、中岛布兰登、巴埃斯、加斯通、塞伦多罗。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最佳新人奖的这6位选手，除了布鲁克斯比之外，其他的5位全部是参加了今年在米兰举行的 ATP Next Gen 的这种小年终比赛的参赛选手。 当然体育道德风尚奖也是肯定了纳达尔公平竞赛的态度、专业的体育精神和诚信。 这是纳达尔第5次获得埃德伯格体育道德风尚奖，他说他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从同事们的投票中获得这个奖项，对自己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感谢大家觉得自己是这个奖项的合适人选。就是说实话，这个奖项对他来说真的是意味着很多，因为他一直都在努力的在球场上去做正确的事情，他很感谢大家相信他，并且就是认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在2022赛季有好运，能够早日的相见。很有意思的是，他说把给他投票的这些其他球员就形容为同事，的确是在 ATP 的这个巡回赛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们球员其实是赛事的这种最核心的部分，他们是在联手，不管是说输还是赢，都是在为整个的这个网球比赛贡献出用现在的这种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产品。 埃德伯格体育道德风尚奖肯定了纳达尔的这种公平竞赛的精神、专业的职业态度以及在球场内外的诚实度和诚信度。从这三个角度来讲的话，西班牙人在这个奖项中拿到获奖，第五次获奖，应该是在同行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啊！就在北京时间间凌晨的英超第18轮当中，阿森纳做客埃兰路球场对阵利兹联，上半场马丁内利上演了梅开二度，随后萨卡又打进一球，下半场拉菲尼亚点球破门扳回一城，替补上场的史密斯罗破门锁定了胜局。那最终阿森纳客场4-1击败了利兹联。那这场比赛战罢之后，阿森纳取得了3连胜，继续排名在积分榜的第4位。那我们也听一下严强老师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周末难得保全的一场英超联赛，阿森纳呢是在客场4-1大胜利兹联。这场比赛的胜果应该让阿森纳在这个前四的位置上的位置呢，应该保全的会更加稳定，因为多赛的原因啊，也因为最近在主场打败西汉姆联，包括在这个客场呢，改变了过往客场非常差的这个成绩。主力阵容方面，阿森纳没有做改变啊。前队长奥巴梅扬呢，连这个跟一队训练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场比赛，马丁内利连进2球啊，萨卡也有进球，包括史密斯罗啊，这前场这几名小将和另外一个老将拉卡泽特的配合，让阿森纳的攻击力呢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啊。这也说明这个强调队内风气啊，甚至是取消奥巴梅扬队长资格，并没有对球队的战斗力和攻击力形成负面的影响，反倒是提高了场上的效率。但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这场胜利更大的原因是在于利兹联阵容严重的残缺啊，一条中轴线的主力几乎都缺阵啊，队长、中卫库珀，英格兰的这个主力后腰菲利普斯和前场的中锋班福德全都缺阵，这样的一个残缺不齐的阵型，确实让利兹联这样的一支球队呢，战斗力大打折扣。另外，贝尔萨的顽固啊，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所体现。这样残缺的一个阵型，还要去打全场的人盯人，那当然是授人以柄了。所以，这是利兹联的不幸，也是贝尔萨特点的一种极致的体现。阿森纳相对来说非常幸运。 那现在英超的疫情形势啊也不容乐观，很多的足球赛事都被迫的延期了，舆论也在担忧英超又是面临着停摆的边缘。所以针对现在这种情况，联赛会在下周一召开一个股东会议，来商讨暂时的终止足球赛事的这种可能性。然而就已知的消息来看呢，英超还有俱乐部多数对于停摆是持反对意见的啊。虽然第18轮联赛是延了6场，但是新年赛程还是极有可能按照原有的计划继续。那除此之外，英超在受疫情的侵袭，有很大的原因是球员的低疫苗接种率，联赛方和俱乐部除了敦促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不能强制的要求球员注册，只能是实行动员，所以只能我们祈祷啊，抗拒疫苗的球员能够早日的相聚。 是的，从10月15号英超公布的数据来看，完成2针疫苗接种的球员比例只有68%，这个数字不仅低于联赛预期，五大联赛中也是妥妥的吊车尾。依照官方给出了2针接种率，西甲92.8%，德甲94%，法甲95%，妥妥的英超对比的98%的意甲更是惨不忍睹哈。英格兰职业联赛足球联盟周四透露，旗下72队中25%的球员是无意接种疫苗，即使每4名球员也就是说每4名球员就肯定有一人是拒绝接种啊，理由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某英超球星近日表示自己因为道德原因绝不接种疫苗啊，因为他的家人们都是素食主义者，而疫苗研发到投产都无法规避动物实验的环节，绝了。 还有人觉得这个腺体病毒载体疫苗会影响生殖能力啊，因为有专家警告说，如果没有完成疫苗对球员的覆盖的话，那英超就要面临 崩溃的可能性了。 是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继续来看看整个刚才子昂已经介绍过的这个英超公布的整体的数据来讲啊，20队的主帅都有不同的看点。纽卡的主帅埃迪豪就觉得现在已经到了，要执行严格的医疗卫生协议，否则联赛停赛这种悬崖的边缘了。 嗯， 甚至有球队是发出了暂时停赛的呼声，来切断病毒传播的通道。但是这种观点呢不能被广泛的接受啊。英超官方预计要支持各队继续繁忙的节日赛程了。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严强的分析，受到了奥密克戎的影响，本轮一半的英超联赛被迫延期啊，联赛也是处在岌岌可危当中。 英超确实20个俱乐部，不光是俱乐部的 CEO 主席包括他们的主教练，甚至有可能有些队长都会参加这样的一个联席会议。当然这个会议据说是下周一会在线上来开啊，以 Zoom 的方式讨论的可能是对于疫情的应对，但是不是会把这个英超真正所谓的这个环线停摆啊，环线打断来应对疫情，像布伦特福德的主教练这个托马斯弗兰克建议的那样，尚未确定具体的议程，还没有完全公开。但是周一这个重要的会议肯定是对于目前整个英国社会啊，受这个奥密克戎病毒侵袭啊，而带来的全面影响，是要做出一个及时应对的啊。这个周末一半的英超比赛被迫延期，可见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 罗啊 ，C 罗和弗格森，这一对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话题。 是的， 师承关系当中，他们是情同父子的一对儿。 没错，师徒两人联手为曼联夺下了英超和欧冠冠军，书写了曼联俱乐部的一段历史佳话。那今年夏天呢 ，C 罗也回归，弗格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日 ，C 罗和恩师接受了曼联俱乐部官方电视台的采访，在采访中聊到了沟通，聊到了领导力，以及很多充满温情和感激的话题。弗格森说，作为主教练这个特定角色，沟通在为所有员工提供价值方面至关重要。不管是我的球员，或是助手，还是场地管理员，我认为领导力和沟通是紧密联系的。毫无疑问，就克里斯蒂亚诺而言，他来到这里，他来到我们这时还只是个小男孩，所以让他感到非常舒适就很重要。C 罗就接过话茬说，我刚来的时候不会说英语，那段时间真的很艰难。然后弗格森就在旁边插嘴说，是因为苏格兰口音的英语吧。然后从一开始俱乐部啊就跟 C 罗沟通做得很好，然后也帮助了 C 罗很多，然后 C 罗也是特别感谢了弗格森。 嗯， 但是严强也说，之所以采访要聊这些，不聊现在，那可能也就意味着现在其实不如以前那么美好。 但是关于 C 罗最终回归曼联啊，这笔转会这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并没有像童话里面说的那么美好。因为 C 罗想要离开尤文图斯，他想去到一个更有欧冠竞争力的球队，他对于曼城并没有排斥，只是当曼联知道这笔交易即将完成的时候啊，这才进行了相应的干预啊。这当中干预的过程当中呢，弗格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曼联不是那么及时反应干预的话， C 罗会不会就去了曼城呢？ 来看看西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18轮的比赛在诺坎普球场，巴萨在主场3-2险胜了埃尔切。尤特格拉和加维上半场都收获了巴萨的生涯处子球，穆伦特和米利亚啊，在下半场1分钟之内是连进2球扳平了比分。收官阶段，加维又助攻尼科打进了一个绝杀球。 嗯，意甲方面，穆拉塔传射，夸德拉多破门，尤文2-0胜博洛尼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18轮的一场大战啊，意甲豪门尤文图斯在客场对战博洛尼亚。上半场比赛，莫拉塔接到贝尔纳代斯基的助攻打入一球。下半场呢，莫拉塔横传，夸德拉多禁区内右侧抽射建功。全场比赛结束，尤文在客场2-0完胜博洛尼亚，获得了3分。 嗯，哎，咱们怎么有点比着舌头打结的意思？突然之间就结在那儿了。另外关注一下另外的一场比赛，罗马在客场对阵亚特兰大。上半场亚伯拉罕1分钟之内就闪击得手，扎尼奥洛再进一球，补时阶段穆里尔又扳回一个。半场罗马是2-1领先了亚特兰大。下半场斯莫林帮助罗马锁定胜局，亚伯拉罕随后再进一球，本场是完成了一个双响，最终罗马4-1在客场战胜了亚特兰大。 嗯，德甲方面呢，布兰特破门又送礼，多特下半场崩盘啊，2-3遭逆转。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德甲联赛第17轮，多特蒙德客场对阵柏林赫塔。上半场呢，布兰德接哈兰德助攻破门，半场多特是1-0领先，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柏林赫塔18分钟内连入3球反超，其中贝尔福迪尔破门，里希特梅开二度啊。多特方面，蒂格斯破门难挽败局，最终多特是2-3不敌柏林赫塔。 嗯，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说说国安的人员不整，这个伤病的情况怎么办啊？怎么去应战广州城？那就在第二阶段的中超，国安对广州城的上轮比赛，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最终是1-2输给了山东泰山。张雨宁连续2场比赛拿到了进球，表现也是非常出众的。那这场比赛，雨宁是不是能够继续的保持状态，也是挺让人期待。确实，雨宁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成为了中超当中非常亮眼的一个点。就净看着雨宁的进球了，而且他这几年在国家队啊，在俱乐部的这个成长，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嗯。 国安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以来，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场比赛面对广州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凭借着张雨宁的进球是1-0战胜了对手。那上一场和泰山的比赛里，在第72分钟取得的领先，在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又遭遇到了泰山的逆转。目前国安是27分，排名在争冠组的第5位。 嗯，上一场同泰山队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不仅在最后时刻遭到对手绝杀，而且在比赛当中还折损了大家王刚。王刚在比赛中的一次冲撞当中啊，桡骨骨折。对，刚才大家帮我纠正了，会无缘本场比赛，以及季末本赛季的其他剩余比赛。连续高强度的比赛非常容易造成球员的伤病等问题。本场面对广州城的比赛，国安可能会进行一定范围的人员轮换。 从国安这个情况来看呢，伤病确实比较难受，王刚这个赛季应该是打不了了。王刚打不了呢，其实损失比较大，他少了一个套路，就是后场和前场都少了一个套路。因为基本上一场比赛，就是王刚这边他除了防守，还有比较多的这种进攻的尝试，基本上一场球打好了能有4-5次能突到这个对方禁区边缘这个位置。其他人还没有他这个能力。广州城那边其实外援迪亚哥和卡尔多纳双外援，这是一个优势。但是这个队呢，他的这种心气儿不是很足，所谓的精神属性不是很强。 这个王刚，其实在这个边路上哈、他去上下扯动这个空间，对国安来讲也是很关键的。但是今天缺席呢，这比赛。其实对广州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 对， 我觉得有可能会是一场平局。 嗯，甚至看看吧，就是还是说我们看要看轮换有多少，多么大的程度的轮换啊。如果说正好排兵布阵，怎么说呢，也正好对上这个广州城的排兵布阵啊，真对好了啊，这战术研究明白了，这个齿儿真对上了，那 再有更多的惊喜啊，也是可以期待的。 嗯，但是说说世界足坛的著名的师承关系哈，哪些是影响了一支球队一代人？比如说比莱尔多和马拉多纳啊，米歇尔斯和范巴斯特、古利特啊，里皮和卡纳瓦罗、里皮和李铁啊，这应该都是属于同样是这个师承关系的。 嗯 嗯， 现在也是再传承哈。说到师承关系，那还是刚才我们又说到这个 C 罗跟弗格森啊 ，C 罗跟弗格森其实也是，很著名的师承关系了吧？然后弗格森，我觉得整个就是说，说到教练，那我们永远是绕不开弗格森这个名字啊。无论是跟贝克汉姆，无论是跟 C 罗，无论是跟曼联的那些一众球星啊，都有过很多故事。 哎，我们也听一听哈，就是这种，强烈的好胜心。是 C 罗和弗格森啊，互相之间啊都共同具备的，这、就是传承下来的， 嗯， 啊也是彼此很认同的一部分。 弗格森和 C 罗之间有着非常深的彼此的认同感，啊，这可能跟两个人，啊，出身并不是太高啊，都是通过绝对的个人奋斗，啊，才能够攀登上世界足球巅峰啊，这样的一些经历有关。在性格这方面，他们极强的好胜心，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上限，这样的一种性格特征可能也能够在彼此之间找到认同。说出去啊，这确实是一对传奇佳话，但是弗格森也不是对每个球员都能够如此关爱，显示出像一个父亲一样的啊，他是对不同的人他是有不同的区别对待的，就像对罗伊金他会更加严厉，对坎通纳他也会更加放纵，对 C 罗呢他可能会这对于 C 罗的成长上来讲啊也是挺好，因为 C 罗的父亲在他效力曼联初期啊去世，而且父亲的很长时间是一个这个酗酒的状况啊，给 C 罗生活当中的照顾指引可能也有些不够。 教练和球员之间应该都是这种情同父子一般。 嗯 嗯， 肯定是这样啊！我觉得就包括我说起来这个教练的事， 嗯， 就校队的教练，现在我每年也去看个两三次啊，因为好找嘛，对吧？我们管这个校队教练叫老板 啊， 就在这个学校体育组办公室里啊，体育部办公室里，那发个微信，下午去看看您，哎，好。啊，拎点东西去感谢感谢，聊一聊啊，看看现在这个校队怎么样， 嗯， 然后听听教练，就当时你们啊就开始啊，每次聊个一个小时，感觉还挺好的。毕竟每次的，就是说，因为一段师徒关系吧，一段教练和球员的关系，总是代表着凝结着那一段的青春， 是， 因为足球嘛，或者说体育运动就是。一段青春啊，每一支球队都是一段经历和回忆啊。那跟教练一起聊一聊，或者说跟当年的前辈一起聊一聊，总能带你最好的从另一个视角回到那一个时代。 哎，当年子昂你在队里是队长吧？ 我在院队是队长，在校队也就是算主力啊。但是教练很喜欢我，就是老板很喜欢我，说我是福将，因为。 只要一上场就有进球， 对， 跟大宝有点像， 哎，跟之前的大宝有点像，哎，现在大宝有点难哈， 嗯，真是哈，那这个就必须得是里边的团宠，得是大家那个 C 位的最爱的那一个，小徐八戒说，主持电台有点像说相声，给梁叔啊梁活得了解他， 对， 就像。谦儿老师啊，至于郭德纲一样， 所以说 这其实师承关系也是这样。 对， 嗯， 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吧，我觉得，都有学习，就是在行业当中，我们从学校走出来，在行业当中也在不断的学习，那么前辈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哎，这边师承关系影响的一支球队一代人，七步说国足的师承很有心得啊。嗨，这个业余国足的话。真是套路很多哈，但是每次呢，我们说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恨铁不成钢。 是， 但这个一窝不如一窝，还是听着不是那么顺耳啊。 没错，这话说的挺狠的哈。 嗯， 贾冠说，徒弟有露脸的，也有没出来的。福格森和 C 罗在曼联，还有福格森和董方卓。 嗯，隐形的。 咱也不能说董方卓没出来吧，对吧？ 嗯、 那打进了那么价值连城的，或者说关键的那么一个进球，对吧？我觉得还挺好的。只不过是说，你说拿这个董方卓对比 C 罗呢，那确实就没法比了。 嗯， 那毕竟 C 罗是世界第一之一，对吧？ 嗯，这边嘉玲儿还说，哎呦，真是听话匣子的那种感觉哈，还是完全不一样。虽然现在广播也能够被看到了，但是这个声音的魅力还是给大家带来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是， 反正睡前的时候，我是就喜欢在耳朵边上放着声，稍微听一耳朵。 哦， 那个时候就是睡觉是最快速入眠的时候。 哎，这个还真是，哪天啊我们可以开一个话题聊聊睡眠的问题。 嗯， 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是真不能听声 啊， 啊 必须得是静若寒蝉。 对，但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是这样，就是这个声啊，如果说是我只有听一种声会让我睡得很香，就是别人在看电视。 嗯， 我真的是研究过这个，总结过自己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别人在看手机、刷抖音短视频，啊，我都睡不着；别人在翻书，或者说敲键盘，我都睡不着；别人在小声聊天，我也睡不着。但是别人在小声的看电视，我就能睡。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视跟别的声音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剩下的 它有一种声波的频段， 对，我也觉得 刚好跟你的大脑的那个声波频段是一致的。 对，就剩下的这个声音啊，真的是不行。就半夜，就是比如说下水管子突然哗啦响一声，我都可能会就睡不着。 嗯，那你还是睡觉挺轻的， 嗯， 不能被打扰那种。嗯，不过现在就是，人吧是这样，季节性的， 嗯， 一到了就是春秋的时候比较躁动啊，那容易睡得相对轻，就春夏的时候啊。秋冬的时候相对还是会睡得比较沉。 是， 嗯， 赵军说福将不是吉祥物的意思吗？这能是一个意思吗？吉祥物那不叫福娃吗？都降了，那您可以，对吧？实在不行咱字典查查。 嗯，这边 Pacer 也说他也是这么做的啊，用不了一分钟就能去见周公了。 嗯， 啊，真是睡眠不好也容易造成脱发，说到点上了。确实现在我就是受这问题困扰啊，秃头的困扰。 新的 slogan， 新的标签， 哎，多艰难啊。 嗯，7250说子昂严重的神经衰弱，其实还行啊，就是说，现在我的睡眠呢，就是还是到一个点吧，就是到一个点，因为反正也没有，确实我能营造出来没有别的声音的啊，然后只要没有多余的光，没有多余的这个声音。然后睡前看两眼手机，然后很快就困了。就是我觉得我也有过那个真正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的阶段啊， 嗯， 那个就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困，或者说很疲惫，累是累，难受是难受，但是你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事儿就不困，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神经衰弱的表现。现在我都觉得还挺幸运，就是不管怎么样还困，困了以后能睡着， 嗯， 啊，睡完以后还比较舒服，那我觉得挺好的， 嗯， 啊。6645我说子昂在大学宿舍怎么睡的？戴耳塞呀。而且其实我觉得挺幸运的，就是宿舍之间嘛肯定要好好交流，宿舍都是学播音的，学播音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要会好好说话，或者说学会有了问题以后好好说着去解决，所以说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聊一聊，跟他商量商量，后来发现啊，大家都是其实可以做到，就是不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敲键盘啊，尤其是在晚上那种统一睡觉时间，然后可能有的时候白天想补个觉，有人想补个觉的什么的，那就是自己的时间上，对吧？错开别人的正常的打游戏， 嗯， 或者说翻书的，嗯，或者说这个正常的社交的时间了，那就得戴耳塞嘛。 哎，是，嗯，杨洋是刚说到这个哈，就是师承关系是吧？女排的师承关系，袁伟明、郎平的师承啊，郎平是排球界从冠军球员到冠军教练的第一人。嗯，这边，还有家里人说，每个行业其实都有师徒关系，每个人做好工作也离不开师傅的传帮带啊，自己的成绩 总是要存感恩之心的，不能忘记对你帮助的人。 嗯， 确实是啊，总是要回去看看自己的曾经的师傅。 是的， 曾经的这个老师。 嗯，嚯，这个闲人北三说，慧凡是不是不留长发就好点呢？来个毛寸试试。过分了啊，这过分了。 我要是留一毛寸的话，我可以尝试尝试 啊。 也有特别酷的女足的运动员， 嗯， 接近于毛寸， 那是 那种长的毛寸， 嗯， 长寸， 对， 嗯。赛方 boy 说阵容不整，傅立成也想赢咱们国安，希望有小将能出来，利用年轻的跑动来给自己机会。国安加油吧！啊，希望练出来更多的这些年轻的小将。牛郎是说不要强迫自己睡啊，困了受不了了再睡，但是有的时候是困了睡不着的受不了了，依然是很艰难的。7250说我睡觉就是听着话匣子啊。里皮跟李铁也能算师承吗？李皮在执教中国国足之前可是一世英名，但是确实也算是师承哈，因为毕竟曾经合作过，算是师承的一部分吧。 是的。 嗯， 所以说哎，还是说一种传承吧，最关键的是说得有一个好的传承，这才是能为人们所夸赞，能为人们所记住的。 这边角门男孩说刘国梁师承蔡建华呀，国球永远称霸世界，没有任何悬念啊。这边有很多家里人说哟别呀三爷，您剃一个毛寸怎么个意思，削发明志是吗？eSpace 是说先主动的自我调节啊，也可忠于调理啊，再不行就与叔聊聊天。 这跟 治愈， 对，这看来是之前跟睡眠研究过哈。一些早些时候的留言哈，永远的儿媳妇说，国安人员啊，既然伤病缠身，那就让年轻队员踢吧，胜负无所谓了。然后小球王也说，竞技体育嘛，受伤在所难免啊，建议国安在一些位置上多派新人上场去锻炼一下。然后荣成斋也说啊，他觉得国乒应该算师承关系哈，一代一代的没外人。确实这个血统非常的纯正一直。然后荣成斋也说啊，这场球其实有机会拿下，看看比利奇怎么排兵布阵了，席尔瓦该进球了。 席尔瓦 A 席啊，看看这场对广州城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所斩获。退役少校说认知法治眠失眠治疗挺好，认知法是怎样的一种套路？还真是没尝试过，那种一躺下沾枕头就着，那是一种特别幸福的存在。 是。 The Three 说2010年的国米，穆里尼奥和斯内德、马特拉齐，这绝对是亲如父子一般。 那个时代的国米那确实是啊。贾官说这一场关要必胜，伤不伤的不妨碍进球，张玉宁、王子明进球，这显然就是你看，就是看球啊，有很多种看法，有很多种风格，这就是不怕啊，伤就伤吧，你们得进球。也有回龙牛郎说，国安不仅是伤病缠身，而且是老弱病缠身，确实还是整个的还是有新人出来的吧，只不过速率没有那么高啊，还是值得大家更期待一些。 相对哈，相对的这种新一点的，长发飘飘才又美又俏啊！你说俏就是老来才俏是吧？这边还有家里人说这个网球啊，李娜带动了中国网球的发展。现在张帅、王强、郑赛赛，这已经不算是小花了吧？ 对呀， 已经是。算是真是中生代都往上的球员了。 是的，他们也是在互相带着嘛。我觉得这个6645这个特别好啊，刚才专门给他加了个精，说梁叔的主持功力像屠龙刀，只见其气不见其锋。哇，这个形容有文字功底的呀。 相当的有意境了。这边还有 Winter 说巴坎布啊，